第十届北京智化寺音乐文化节昨晚在东城区智化寺举办。音乐节为期两天，来自北京地区的优秀传统音乐类非遗乐队非遗传承人与北京智化寺京音乐队同台交流演出。今天音乐节策划安排了古筝、剪纸、雕版印刷等活动，观众不仅可以动手体验，还能和传承人互动交流。 国内第一家面向 C 端消费用户的装配式精装场景体验中心吉利屋北京体验中心昨天在奥林匹克中心区新奥购物中心开业，将为用户提供全屋装配式场景方案以及家装服务新模式。 国内方面的消息，全国工商联昨天在湖南长沙发布2021中国民营企业500强榜单，华为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京东集团、恒力集团有限公司位居前三强，位居前五位的民营企业年营业收入规模都超过了6000亿元。 从营收来看，民营企业500强入围门槛达到235亿零100万元，比上年增加32亿9700万元。其中华为以8913亿6800万元的营收规模，连续六年位居民营企业500强榜首。 央行等十部委事前发布了关于进一步防范和处置虚拟货币交易炒作风险的通知。通知明确，比特币、以太币、泰达币等虚拟货币不具有法偿性，不能作为货币在市场上流通使用。 开展法定货币与虚拟货币兑换、虚拟货币之间兑换等虚拟货币相关业务活动，涉嫌非法发售代币票券、擅自公开发行证券等非法金融活动，一律严格禁止，坚决依法取缔。 对于开展相关非法金融活动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境外虚拟货币交易所通过互联网向我国境内居民提供服务，同样属于非法金融活动。 体育方面，我们来关注全运会。第十四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昨天决出女单和男双两项金牌。黑龙江队的王曼玉在决赛中4-0完胜河北队孙颖莎，摘得女单冠军。北京队的马龙、王楚钦同样4-0战胜了队友严安、徐晨浩组合，获得男双金牌。 媒体速览。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晨报，各大媒体今天都在关注哪些内容呢？我们来为您梳理一下。 新华社消息，朱立伦当选中国国民党主席。 北京日报消息，孟晚舟顺利回到祖国，感慨个人命运、企业命运和国家命运十指相连。 人民日报评孟晚舟回国，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前进的步伐。 北京青年报报道，腾讯游戏、网易游戏发布最新限玩通知，国庆期间未成年人游戏限玩也调休。 今日节目早知道，来关注新闻广播今天即将带来的精彩节目。早晨7点开始的北京新闻关注，2021全球能源转型高层论坛在京开幕。 7点半开始的主播在线关注，中国首次实现人工合成淀粉。新一代人工智能伦理规范发布，确保人工智能处于人类控制之下。美国一城市将为排华罪行道歉，这里曾经纵火中国城，致使1400人流离失所。 学校和科研机构的实验技术人才今后评职称将不做论文专利数量的硬性要求。这一关乎27个职称系列的改革指导意见日前出台，意味着现行职称制度30多年来第一次全面系统改革的重点任务已经完成。本轮职称改革有哪些调整，又带来哪些变化？新标准下职称怎么评？破除条条框框之后，又该如何保证公正公平？欢迎收听今天中午12点20分播出的新闻天天谈。 虚构高薪招聘信息，以入职需要整容为诱骗被害人贷款整容，两名被告人从中获利40多万元。日前朝阳区法院对这起案件公开宣判，两名被告人犯诈骗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9个月和4年6个月。美丽陷阱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今天下午1点12分播出的《警法在线》，邀请法官为您揭秘美容贷陷阱的4个步骤。 在今天的整点快报栏目中，记者将为您连线报道。第四届北京国际麋鹿文化大会今天开幕，乌镇互联网大会发布《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21》， 电动自行车充电引发火灾刑案，法官以案释法提示安全。欢迎收听 生活小贴士。 生活小贴士，一起来了解北京植物园第29届市花展昨天开幕。本届市花展以菊花月季为主，汇集了40多万株秋花。花展期间还推出了世界珍稀濒危植物展、北京盆景秋季作品展等多个特色展览，以及丰富的线上线下科普活动。 北京植物园10月8号到31号门票价格变更为10元，学生5元，活动期间年票、月票正常使用。 好，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天气和空气质量。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是19.1摄氏度。今天白天还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降雨具有分散性和间歇性特点，对出行有一定影响，请随身携带雨具。雨天路滑，驾车请注意行车安全。近期山区地质灾害风险高，请避免到山区活动，以免发生危险。 具体预报是今天白天阴有小雨，北风2-3级，最高气温23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85%。 今天夜间阴，北部地区小雨转晴，北风1-2级，最低气温18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95%。 总的来说，今天早晨5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19.1摄氏度。今天白天阴有小雨，最高气温23摄氏度。今天夜间阴转晴，最低气温18摄氏度。 空气质量方面，今天白天城六区空气质量2级，凉。 今天天安门广场的降旗时间为18:05，明天的升旗时间为6:07。 好，听众朋友，以上您收听到的是由朱峰编辑、超峰、于飞播报的新闻晨报，感谢您的收听。稍后请听新闻广播新闻热线。 获取北京的新闻和资讯，您还可以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收听本期节目回放及其他精彩内容。 明天早上6点继续相约新闻晨报，明天见。 明天见。 问京城大事小事，听各界呼声回声。新闻热线6515-9063。 热线专题：教培行业迎来裁员潮，千万从业者何去何从？ 他给我们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裁员，是协调离职。我们俩沟通商量完之后，你离职嘛，再不签公司就赔不了钱了。 您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热线。双减政策落地后，部分培训机构出现经营危机倒闭，有的培训机构进行了业务调整，从业人员面临失业风险。此前新闻热线就报道过老牌教培机构巨人教育倒闭，员工权益无法保障的情况。近日又有教培行业从业者向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自己所在的教培机构日前开始协商离职，大量员工被迫离职，正处于失业待业的状态，前途未卜。详细情况来听新闻广播记者川子的调查报道。 刘先生之前是学而思网校的销售人员，他告诉记者，从几个月前开始，受双减政策影响，学而思停止了一些业务，这导致包括他在内的很多员工被迫失业。 突然就有一天，领导就叫我们主管，先叫了主管一级开的会，他给我们表达的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不是裁员，是协调离职。我们俩沟通商量完之后，你离职嘛，还是给你平均工资，但这个加一我只给你底薪，且在当时签的情况下是不给你交下个月社保的。 HR 会在下面做动作，会说什么再不签公司就赔不了钱了。 刘先生说，公司同事们都认为这样的处理并不合理，大家申请了劳动仲裁，然而结果并不理想。 我们当时也去仲裁，劳动局的意思是什么呢？不受理未发生的事情，就人家并没有出结果，所以我们没办法受理。当时给我们的感觉就是冷处理，没有人联系你， HR 也不跟你沟通，耗着。 记者走访了本市多家校外培训机构，发现刘先生所说的问题并非个案，很多校外培训机构目前都处于停业或关店的状态。其中高思培训东城区和平里校区的工作人员表示， 我们报名系统已经关了，规定啊，我们现在不招新生，我知道学而思10号那天就已经截止了。 学大教育西城区宣武门学习中心的工作人员也表示， 暂时现在都不能开，不在白名单那就甭想了，可能是他们资质都要吊销的。 现在就是教委也在管，但是现在是先规范有证的，把这些有证的都已经稳定了之后了，他要把这个没有证的可能全都要取消掉。 位于海淀区的学而思万柳校区素质教育的招生老师也向记者表示，隔壁学而思学科类培训的校区装修好之后就赶上了双减政策，因此一直没有投入使用，处于停业状态。 学而思培优这块目前没有学生，因为它是在白名单，但是这个咱们总部目前没有排咱们学而思的这个小学以上的课程。 此前一位在巨人教育行政岗工作了11年的赵女士也告诉记者说，巨人教育的倒闭给他们的职业生涯带来了不小的打击，对于未来的职业发展他们一片迷茫。 关键是我们在这儿这么多年，年龄也在这儿，你知道吧，你一直在教培行业，你现在出去就是我们很留下来，这些人可能都是这种想法，都很纠结，我不知道该干嘛，所以那依旧我不知道找什么工作干。 那接下来您还打算继续留在教培行业吗？ 肯定不，但是也不好说啊，因为你年龄在这儿啊，你去找别的工作都是从头开始，你怎么开始啊？ 双减政策落地后，对教培机构而言，在转型之前努力争取时间活下去便变得尤为重要，其中裁员和削减员工福利是大多数企业选择的节流方法。据报道，掌门教育裁员 70%， 高途定下了上万人的裁员指标，字节跳动一夜裁员 50%。 此外，作业帮、好未来、猿辅导等企业也相继传出裁员的消息。智联招聘发布的2021教培行业人才市场分析报告也印证了这一现象。数据显示，教培行业2021年7月发布的招聘职位数比政策发布前的3月减少 32.4%。 目前过半教培行业求职人员处于离职待业状态。 一线调查报道。 针对教培行业从业者再就业问题，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主动对接校外培训机构的转型发展需求，向全市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发出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倡议书。市人社局还在全市范围内组织开展了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活动。据北京市人社局新闻发言人陆小波介绍，目前市区两级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已经有针对性的储备上述岗位10000多个，经营性人力资源服务机构中仅前程无忧一家就储备上述岗位80000多个。然而即使如此，现有的就业岗位依然无法满足数以万计从业者的求职需求。刘先生说， 我刚到学而思的时候大概是今年1月份，那时候学而思是10万多人，可能过了有7-8个月左右，现在的话就要减一半吧。学而思也好，高途也好，作业帮也好，其他这些教育类型公司所有裁员的人数加起来，我觉得是一个特别不小的数目。 刘先生认为，教育行业的特殊性使得大家很难跨行业转型，这也给大家的再就业带来了不小的困难。 教育口是个非常独立，它不像说其他的产业它会有通的地方，因为我们所了解到的产品跟任何我觉得都无法去挂钩。就像你是一个医生，你要转行做一个建筑工人，那不可能的，根本就不懂。现在被裁员的这些老师，其实他们的人均年龄刚好到了一个比较关键的节点，28到35岁之间，他面对的生活压力是非常大的。国家这个政策出的节奏和公司的动作如此之快的情况下，是没有给任何人一个准备的时间。我了解到的身边的之前的伙伴大部分都是待业的状态，要不然就是降级换行业，终身教育可以，成人教育可以，这些都可以，他还不如说做一个另外的转变，另外开一个档口，还是要给这些人一个出路的，要不然的话他其实转变起来是特别特别困难。 另外刘先生还表示，目前相关就业政策还没有在广大教培从业者中真正落地，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 您刚才说那个什么政策的问题，就是招聘会这个政策，不是您说我不知道，它是非常不落地的。我觉得跟我们之前几件同事也有沟通，包括我也有很多教育的大群，也从来没有见过实地的这种东西，通知啊或者是什么都没有。 对此刘先生也代表部分求职者提出了一些建议。 政府做这个措施肯定它出发点是好的，但是有很多它无法就落地实现。如果是做这个招聘，第一个我觉得企业应该和政府它应该有个对接，对接好裁员之后的安置工作，开招聘会什么时候开，一轮二轮三轮，你要把时间跨度我觉得要拉得长一点，而且要对职业的属性要有做分析，职业背景啊包括能力岗位，其实它还是要做一个很细致的内容，它其实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一线调查报道。 近段时间，北京市不断深化对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的治理，在政策的持续推进中，相关从业人员面临转岗、改行、再就业已经成为一个躲不开、绕不开、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那面对这一棘手难题该怎么办呢？清华大学中国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院研究员教授袁刚明分析说， 这个问题还得引起注意，因为它不是一个市场本身的变化，它是人为政策所引起的一个后果，所以政策上当然要对这个事情负责的。如果我们借鉴其他产业政策，那它就是第一，做一些补偿，第二，要在其他选择上或者产业给予帮助，更多的支持吧。如果采取这些政策政策措施还不能够解决这些问题的话，那还要再追回一下，对这个政策措施本身的这个利弊重新再调整看一下，对这个双减措施的力度呀要重新考虑一下。 教育问题专家、北京大学教授孙东东也认为，要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将校外教培机构规范化，使其步入正轨，不能盲目打压，唯有如此才能保证行业转型顺畅稳定。 要规范化部分的恢复，关键是合规，你要有一整套的配套措施，特别是后续问题顺畅稳定，你不能因为这个造成社会不安定因素。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楚昭辉也表示，目前所提供的就业岗位不足以覆盖大量的求职需求，政府还需要完善政策，细化规则，进一步指导相关人员的再就业。 各个地方政府在双减过程当中所做的这个安排，与这个双减过后原来培训机构的人员的总量还有一些差距，与总的需求还有一些差距，这是当下这个双减对就业产生的比较大的冲击。在全国来说呢，按照总量的来算呢，大约在1000万人，那么现在呢，从实际情况来看呢，可能会涉及到70%的人要重新去找工作岗位，这个就比原来预想的可能更多，需要根据新的情况，各个地方的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呢，需要做出重新的安排，做新的规划，同时呢，也应该是进一步的提高重视的程度，拓宽解决的渠道。 双减带来的是巨变，巨变之下的阵痛不可避免，但如何止痛则是相关部门必须面对、必须认真思考的问题。毕竟就业是民生，做好双减之下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员的就业转型保障工作刻不容缓。据记者了解，目前北京市人社局官网就业超市平台已经开辟教培行业人才专栏，在百姓就业微信公众号想就业栏目也设置了教培行业人才专区，集中提供政策解读、企业招聘、职业指导、专场招聘活动等服务内容，相关求职者也可以积极关注最新动态，找准定位，尽快完成职业转型。 今天的新闻热线就到这里，热线编辑一鸣，主持人乐陶，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热心听众提供新闻线索。新闻热线65159063，24小时有人接听。你也可以搜索“问北京”和“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关注我们的报道。同时，欢迎您下载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节目之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做好垃圾分类，耕作文明市民。 张叔，今儿又帮大家垃圾分类啊？ 可不，北京市老党员先锋队发出倡议了，咱们老党员呢就得积极行动起来，做垃圾分类的示范员、引导员和宣传员。你看看，你这个剩菜剩饭那是厨余垃圾，这大骨头啊算其他垃圾，放混了吧孩子？ 这样啊，叔您可真棒。 垃圾分类，我们在行动。 奇怪，我下载了一个手电筒功能的 APP，他居然要打开我的通讯录和相机。 我那天也下了个背英语的 APP， 他居然要读取我的存储空间。 还有更气人的呢，那个 APP 他居然要通过网络卫星定位我的手机，我没同意，居然就自动闪退不让用了。 我来了，我是 APP 个人信息举报微信公众号，这些 APP 的功能属于超范围收集，与业务无关的个人信息，现在你们关注我后选择举报按钮进行举报就可以了，之后由中央网信办、工信部、公安部、市场监管总局四个部门成立的组织会将被举报的 APP 纳入评估范围，有问题的整改，问题严重的还会下架呢。 维护网络安全，保护个人隐私。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调频94.5兆赫，中波8.28千赫。听众朋友， 现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